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风雨之夜，编剧杨红，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进、杨树华。 晨星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很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有一腔热血，你有一片柔情，编织一曲甘蓝色的歌。 第四集，顺藤摸瓜。 803和老黄在麻将桌上捉到了一条鱼，这条鱼就是耿志娟生前所在单位大兴汽车零配件经销分公司修配站的修理工于爱水。现在803一身警服站在于爱水的面前。 好了，于爱水，我们已经认识了，是老朋友了。你把刚才在牌桌上没讲完的话讲完它。 什么话？ 20号晚上你干了些什么？ 我去搓麻将啊。 搓麻将之前在干什么？ 我在修理部，我睡觉了。 那你刚才讲你完成了一件特殊任务。什么任务？ 我完成？我没有啊。 你还说你因此得了2000块钱的奖金。 没有没有，我没说过，没有，真没有。 怎么，当面说过的话还想赖吗？ 我刚才都是吹牛、哦、我说的都是假话，那是吹牛。 那天晚上下着大雨是吗？ 是啊。 你很有派头，开着汽车去赌钱，有这事吗？ 有。 汽车是哪儿来的？ 汽车？ 对。 这是我不好，我不该浪费公家的汽油，啊，我罚款。 我问你，那车是哪儿的？是你们修配站的吗？ 是，是的。 这车现在在哪儿？ 这车第二天一早，经理叫我们大修去了。 哦，为什么要大修？ 为什么？ 嗯， 为什么要大修？ 对呀、 上边叫大修就大修，我们也不管的。 好、哦，那么你在用车的时候发现车子有什么问题吗？ 车子？ 对呀、 车子没什么问题。 哦， 就是太脏了点儿。 太脏了？ 哎，又是泥又是水的，连驾驶室里都是泥水。 是你弄的？ 不是。是 是谁？ 我不知道。 到底是谁弄的？你说。 是我弄的。 你是怎么弄的？ 我 袁水，你要说实话，你把事情揽在自己身上没什么好处。我还要告诉你，我们也不是傻瓜，你说什么我们就会信什么。 是是。 我再问你2000块钱的赌本是谁给你的？ 2000块是我自己的。 你年纪轻轻，每个月有几个钱？ 一下子拿出2000块钱去搓麻将，输掉了一点不心疼，这可能吗？ 我就是这样乱花钱，这不好。 元帅 啊， 有人给了你2000块钱，你就愿意担待一条人命吗？ 什么？人命？人命？你是说 你想到了什么？ 我没有想。 你想了，而且想到了。 我没有，没有。我 元帅，你们公司里有一个会计叫耿志娟，你认识吗？ 耿，哦，就是那个小老太婆。 对， 前两天死在长江口的那个。 是的， 认识认得的，每月发工资到食堂打饭都碰着他。可是他的事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是吗？ 在20号的晚上，有人和你一起把他扔到长江口的芦苇滩上。 不不不，不是我，不是我，我没有，我没干呢，我是在睡觉，后来我就去赌钱了。 你们把他扔了以后，你又开了车回来，于是那个人就给了你2000块钱，是不是？ 不是，哎呀，不是啊！哎呦，天地良心呐，我真是跳到黄浦江里也洗不清了。 那个人是谁？他跟你是怎么策划的？给了你2000块钱，还交代了些什么？说。 反正这不是我，不是我。 元帅，你知道什么是同案犯吗？ 这。 耿志娟，你们公司的会计被人杀害，现在已经是第4天了。这个人为什么要杀害他？你想过吗？这样一个瘦弱的妇女被人这样残忍的杀害，这个人不是太残酷了吗？你参与了这件事，晚上居然能睡得着觉，还有心思去打麻将，你还是个人吗？ 这 元帅，摆在你面前的路，当初是主动自首，现在是坦白交代，要不然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啊，我还可以再说一句，你怎么就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你也会被别人杀人灭口？好了，我们的话已经说尽了，你自己考虑吧。老黄怎么样？ 要说的都说了，下面由他自己决定。 好，就请你去办手续，立即逮捕。 是。 我说，哎呦，我冤枉啊！ 要说就要说清楚。 是，说清楚，说清楚，我确实是冤枉啊。 讲事实。 是，讲事实。 那好，从头说起。 是，从头说起。那天20号那天，我早就和吴兴龙约好了去他那儿搓麻将，可是那天下午就下起了大雨，吃了晚饭一摸口袋还剩40几块钱了，这样就不想去了。就在床上睡觉了。 你住在什么地方？ 就住在修配站的阁楼上。 好，讲下去。 我睡下去，大概是白天太累了，很快就睡着了。后来我被楼下的大声喊叫给吵醒了。 有人吗？有人没有啊？怎么搞的？人都跑光了，大门也不关关好。屋里有人吗？ 哦，有。金经理啊，我在。 啊？哦，小鱼啊，你在这儿睡觉啊？ 啊， 你们站长呢？ 站长和老师傅们大概都回去了吧？ 你怎么不回去啊？ 我一直不回去，就住在这儿的。 哦，对对，兼着夜里值夜班啊。怎么晚上也不出去玩玩？ 没什么好玩的。 年轻人嘛，看看电影跳跳舞都可以。 电影嘛，老一套，没劲。 那就跳舞嘛，说不定还能跳出个女朋友来呢啊！ 我倒是去过两回，花了钱，没有一步能合得上拍子，也没人愿意跟我跳，我就不去了。 我看，你还是得找点业余活动干干。 经理，我就喜欢打打麻将。 好啊，打麻将是一种脑力劳动嘛。外国的数学家还在研究这个玩意儿呢啊啊、 哦！是吗？喜欢是喜欢，就是要花本钱呢、啊。 赌博是不好的。当然喽，没有点小刺激也不行啊啊，是不是啊？ 哦，经理是老手啊啊！ 下次有机会我来教教你啊。 哎，好好。 哎，小鱼啊 啊， 那辆上海牌汽车在家吗？ 在，就在下面。 车钥匙在不在啊？ 大概站长带走了。经理您要用车吗？ 临时有个约会，香港方面来了个人，去见见面。 啊，那这样吧。我开车把站长接来，让他送您去。 哦，你开车？开什么车？ 两吨卡。 你有钥匙吗？ 有，这归我管。 那好，那好，那好，不用去惊动你们站长了，我就用两吨卡车去吧。 好，也好，我送您去吧。 也不用你送，我自己去就行了。你休息吧，休息吧。 经理，您还会开汽车？ 哎，小姨啊，说个不客气的话，我在开车的时候你还在穿开裆裤呢。车钥匙呢？ 好，给您。 油够吗？ 今天上午我刚加的。 好，谢谢了。我说小姨啊， 哎， 晚上你还是找个地方去玩玩吧。 好， 再见了啊。 哎，经理，雨大路滑，您要当心呐。 没关系，没关系。 金志成，他一个人把车开走了。 是啊，我说的都是实话。 这是几点钟？ 这，当时我没注意。反正我吃了晚饭，眯了一觉。哦，对了，他走了以后我睡不着，过了一会儿打开半导体，里边正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联播节目。 那是晚上八点。 八点。 那么金经理来的时候大概是7:03。 他过了多长时间回来的呢？ 这个时间我注意了。因为我希望他快点回来，我好开了车出去。 是几点？ 9:38。哎呦，可回来了！经理，经理，这么快你就回来了？ 啊， 来来来，您快上来吧，快上来。 哦。 来来来，经理来来，您把伞给我。 天气，雨这么大呀、 您这身上都淋湿了，还得当心感冒啊。 不要紧，不要紧。 来来来来，哎呀，经理，您有伞，怎么这全身还都淋湿了呢？ 哎呀，风太大，雨也太大了。 哎呀，真是，您看这鬼天气。 也是。 来来来，经理，这是我的毛巾。来， 谢谢谢谢， 您擦擦。来来来， 谢谢 您喝水。 谢谢。我说小鱼啊， 啊， 你一直在站里没出去啊？ 没有，没法出去。 怎么没法出去啊？ 这雨太大了。 那就开着车子出去嘛。 啊，开车出去这行吗？ 今天我特殊批准。 哎呦，那太谢谢您了，经理。 还站着干什么？ 快去吧啊！ 我去吧去吧，我约是跟人家约好了 啊， 是去打麻将的。可是后来，一是因为下雨，二是 啊，本钱不够是不是啊？ 经理，您可真是神了！ 小鱼呀、啊，你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是一目了然吗？啊， 也不要紧，反正都是老朋友了，我就是输了，也可以欠着他们的。 小鱼啊， 啊， 今天算你走运。 哦， 啊，给你本钱。 不不，这不行，这不行，我不能要啊。 哎，你别急别急嘛，我跟你说啊，我刚才是去跟一个客户谈一笔生意的，我准备了2000块钱的交际费，打算是送给他的，可是他非常的爽气，不等我把钱拿出来他就同意了，那这笔钱就省下来了嘛。 哦，哎，可这么大数目的钱我不敢借。 谁说是借给你的？就算我发给你的奖金， 我什么事儿也没干，怎么好意思拿这么多奖金呢？ 哎，你不把钥匙借给我，我能够去吗？我要是不冒着大雨去，他能这么快同意吗？所以这里边也有你的功劳啊。再说，这2000块钱已经报过账了，不拿白不拿嘛。 啊，经理。那我拿一半，你拿一半。 好，我就喜欢你这种脾气，有福同享。好了好了，1000给你，1000算我压在你的门上。赢了，咱们一人一半；输了算我的，怎么样啊？ 经理，那太谢谢您了，我一定能赢，一定能赢。 哈哈哈哈。还有啊， 嗯， 就是今天晚上我出去谈生意的事，不要告诉任何人。哎，现在的事啊，人多嘴杂，七传八传，反而把事情弄坏了，那讨厌呢。啊， 您放心，我一定不说，连您用车的事儿我都不说。 好，好，啊，去吧，去吧。 那钥匙， 钥匙在车上，在车上。快去吧。我也回办公室有一点事情 啊。 经理，您先走一步啊，我收拾收拾马上就去。 好。 后来的情况你们都知道了。 嗯， 我开着车子到了吴兴龙的家里，到了那儿已经是10点多一点了。哎，那天我的手气真差，一夜下来2000元都输了。 老黄，我们先问到这儿吧。 好，元帅， 哎， 你讲的话是真还是假？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证实。 是真的，是真的，句句是真的。 嗯，好，带他下去吧。 是。 同志，我还有一件事情我忘了，这应该告诉你们。 什么事？坐下讲。 是昨天晚上。哦，不不，是前天晚上。 怎么？ 我又是一个人坐在阁楼上，突然听到楼下有人喊我。 小鱼，小鱼，小鱼在楼上吗？ 哦，在在。经理，您找我？ 啊，没什么事儿，我来检查检查。 好，我马上就下来。经理， 哎，我这个当经理的真是太累了。你看看你们这个站长，把这个工作场地弄得个乱七八糟，这种事情也要我来管。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哎，经理，经理，哎，我来，我把他搬走。 这个引擎盖子是哪部车子上的？ 就是前天晚上您用的那部两吨卡上的。 嗯， 是我用的，是我用的。 啊，搬到那边去。 哎，好好好， 啊，搬那边，那边。 哎，啊， 对对对对对。 哎，经理，您看这样行了吧？ 嗯，行行，很好。驾驶室的坐垫没有拆下来啊？ 没有，那用不着拆。 哎，不，拆下来。你们这些修理工啊，七搞八搞，不知把个坐垫搞成什么样子。等到车修好了，又得重新换坐垫，又要花钱，还不如一起修。你说是不是？ 是是 啊，好好拆下来，拆下来。 哎，好， 我们一起拆。 哎，经理，您别动手了，我来拆，我行。 哎，好，那你在上面，我在下面接啊。 好嘞。哎，来，经理， 哎， 您接好，接好， 好，好，好， 来来， 好，好，放手，放手，放手， 我下来了啊。 哎，哎，来 来来， 咱们一块儿拆啊。 好嘞， 起，起。 哎， 走， 哎，走，哎，经理，当心后边。 好，好， 来来，咱放哪儿？ 放那边棚底下。 哎，好好好， 走。 哎哎，慢着慢着。 啊， 好， 好，好，放， 好，经理您先放，您先放。经理，来来来，您先放，您先放。 好， 您先放。 哎，我放好了。 啊，好，来。啊， 小鱼啊， 啊， 你的确不错。我以前对你还不太了解。以后我一定要重用你。 哎， 将来深圳那边有机会，我一定要派你去。 那谢谢经理了。 哦，对，前天麻将桌上手气怎么样啊？ 前天 啊， 哎，真对不起您呐，我手气太差了，全输了。下次再也不去了。 哎，那干嘛？那为什么呢？千把块钱有什么了不起啊？啊，来。再给你一千， 啊， 拿着，今天晚上去翻本。 不不不，要是再输了，我可实在赔不起啊！ 哎呀，你这个小子啊，没出息。你怎么就一定输呢？要赢，这回你一定会赢。 哎，可是万一要是…… 也不要紧嘛，还是那句老话，有我呢。赢了咱们一人一半，输了算我的。好吧， 好，我去翻本，谢谢经理。 哎，这就对了。好，我走了。 您走好啊。 哎， 啊， 小鱼啊，别忘了咱们两个的君子协定哦。 是是， 要是违反了协定，我也是不客气的呀。啊， 那当然，当然了。 好了好了好了，去玩吧，去玩吧。 啊，经理您慢走啊。 啊，好好。 803他们听了于爱水的这段补充谈话，感到这个金经理的面目又清晰了许多，而且他们还明显地感到这大恩大惠的后面所隐伏着的惶恐不安和威胁。 那后来呢？ 后来我就又跟吴兴龙他们约定，今天晚上去搓麻将，想把本翻回来。 还有什么？ 没了，这回真的没了。 你先去休息一会儿，有事我们会派人来叫你的。 是是， 走吧。 啊，哎呀，天都快亮了。 是啊，天快亮了。 803， 嗯， 很清楚，杀害耿志娟的凶手就是那个经理。 不过，小沈啊， 啊， 20号那天晚上，有人提出9点左右有过汽车经过的声音。 对， 你当时可不认为这是有价值的线索哦。 哎呦，老黄，哎呦，黄老师，你秋后算账，来抓我的小辫子，惭愧惭愧。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现在就确认金之成是凶手，为时尚早。 是啊， 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呀。 哎，这话是不错，但是侦破案子并不是非在100%取证之后，而往往是取证侦破同时交替着进行的。 你说的实际些， 你能排出金之城20号晚上的时间表吗？ 可以啊。他7:03到消费站带鱼那儿开了车子，然后到第一现场装上耿志娟的尸体，再开车到宝山长江边上扔掉尸体，这时是9点钟。 嗯， 然后再开车回来，时间正好是9:38。 那第一现场在哪儿？ 在离江边开车38分钟就可以到的地方。 803， 嗯， 来看地图 啊。嗯，这样说来，实际行车来回需要80分钟，那么全部用车时间为110分钟， 还剩下30分钟就是搬运尸体的时间。 嗯，这个时候耿志娟严格来说还不是尸体。 嗯， 她还活着，只是过量的安眠药使她昏迷。 我这 是根据法医老杨检验报告来说的。如果这个时候能及时抢救，耿志娟还有一线生还的希望，但是凶手非但没有抢救，反而把他扔在风雨之中的江边。根据时间的推算，这个第一现场应该就在修配站不远的地方，很可能就是近在咫尺的公司。会不会他掌握了什么人的经济问题，所以这个人就要杀人灭口，而这个人很可能就是他的顶头上司，公司经理金志成。 嗯，好极了，现在我们的意见一致。哈哈，这样吧，你们两个先休息一会儿，我让伙房给我们每人下碗热汤面，这样天也就亮了，我们吃得饱饱的，再打一仗。 803和老黄、沈西在晨曦中又出发了，汽车在公路上飞驰着，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赶走了一天一夜的疲劳。4天来积压在心头的种种疑团似乎马上就要烟消云散了，他们等待着最后的交锋。他们的汽车在十字路口停下，他们下车向前走去，经过修配站的门口，远远就看见那个铁梯子上下的小阁楼，他们没有进去，继续向前走。大约走了50米以后，就看见了挂着大兴汽车零配件经销分公司牌子的房子。他们又向前走了几步，突然发现在公司门前有一个人影蜷缩着。当他们走近以后，那个人猛地抬起头。 你，梁国斌。 梁国斌怎么会一大清早出现在大兴公司的门口？他的出现对案情的发展又将起到哪些作用？请听《风雨之夜》第5集《狭路相逢》。 播送的是《风雨之夜》第4集《顺藤摸瓜》，公安顾问张敏芳，文学编辑祖文忠，录音合成柯莹莹，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叶，主题歌演唱李维敏，拟音苏东升，剧务张福演，剧中人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于爱水由陈兆雄演播，金之城由雷长喜演播，老黄由王肖斌演播，解说丁建华。 广播剧《刑警803》。宫女之夜，编剧杨红，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进、杨树华。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很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有一腔热血，你有一片柔情，编织一曲甘蓝色的歌。 狭路相逢。 803和老黄、沈西他们从麻将牌桌上带回了大兴公司修配站的修理工，外号叫带鱼的于爱水。经过一夜的查问，弄清了这样一个事实：20号风雨之夜，公司经理金之成曾用过汽车，而用车的时间正好和耿志娟死亡的时间相符。同时，金之成两次送钱给于爱水，让他去赌钱，并叫他隐瞒自己用车的事实。事后，他又急急忙忙下令将这辆车进行大修，以消除一切痕迹。现在，怀疑的焦点已经集中在金之成的身上。天大亮后，803老黄、沈西他们分成两辆吉普出发了。这时一轮红日刚刚露出地平线，东方的天空被照得彩霞满天。 好极了，今天是个大晴天啊，火红的朝阳，绚丽的彩霞映照在蔚蓝的天空。 小沈啊，原来你还是个诗人呐。 得了老黄，你别拿我开心了，我这是乐观主义。 不过我要告诉你一个常识。 什么？ 今天很可能要下雨。 是吗？ 不是有一句谚语吗，叫做晚霞行千里，朝霞不出门。 我倒不信啊，这么好的天气会下雨。哎，咱们打个赌怎么样？ 行啊，赌什么？ 赌一斤鸡爪子，两瓶啤酒。 好，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汽车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他们在十字路口停了下来，然后向前走去。经过修配站的门口，远远看见那个铁梯子上下的小阁楼，他们没有进去，继续向前走。很快就看见了大兴公司的房子，他们又向前走了几步，突然发现在大兴公司门口有一个人影蜷缩着。当他们走近以后，那个人猛然抬起头。 你， 梁国斌， 你来干嘛？ 我来是要找公司要人。 要人？ 对，我要公司还我的妻子。我的妻子耿志娟是公司的会计，现在被人害死了，我要他们还我的妻子。 梁国斌，你先别哭，有话慢慢的说。你先说，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刘队长， 嗯， 我对不起他。我的妻子，她是个好人，是个老老实实的好人呢。是我害了她。是我害了他，刘队长。 哎，梁国斌，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 昨天晚上来的。 昨天晚上？ 对，昨天晚上你们让我回去休息。 嗯， 我没有回医院，我直接回了家。 嗯， 回到家里，我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我觉得我对不起志军，我要为他报仇。如果我不为他报仇，我就不是个人了。我这些天来，我老在想他这一年多来跟我说过的话。我突然想起夏天的时候，有一次他跟我说， 嗯， 他很痛苦，他眼见有人违法乱纪、贪污受贿，他没有办法。 他有没有说具体的事实？ 哦，没有，都是我不好，我嫌他烦，根本没有心思去听他那一套。现在想起来，他当时想跟我谈，也许是想得到我的帮助。 嗯， 我当时怎么就没让他说下去呢？刘队长，是我害了他，是我害了他。如果我跟他谈谈心，也许就不会有今天。 梁医生，你听我说，你要冷静下来。你说，你当初要是能帮助他，也许就不会发生今天的悲剧，这是可能的。 嗯， 那么现在，你应该做的事，就是尽可能的回忆一下。他说过的话里还有哪些蛛丝马迹，有什么人可能会杀害他。梁医生，你听得进我的话吗？ 哦，听得进，听得进，我一定想一想。 好，好，希望你跟我们配合，一会儿我们再安排你。 哎， 梁医生，现在你愿意服从我的指挥吗？ 愿意，刘队长。刘队长，你要为志娟报仇啊！ 好，好，走，现在我们去敲门。 嗯， 好。有人吗？开门呐！有人吗？里面有人吗？喂，大兴公司里面有人吗？开门呐！快开门！ 哦，来了，来了，来了！你们是干什么的？这么一大清早乱敲门。 老伯伯，快开门吧，我们是公安局的。 哦，公安局的。哦，来了，来了，来了。 老师傅，这是我的证件。 上海市公安局。 你们经理办公室在什么地方？哦，还有会计办公室在什么地方？你能不能带下路？我们想看一下。 好，哎，你们进来吧。 好，谢谢。 都在楼上呢。 你们经理什么时候上班？ 金经理啊， 嗯， 那可说不准。 好， 有时候啊早，有时候晚 啊， 有时候出差，有时候开会，我也搞不清楚。 那最近这几天呢？ 这几天呢？ 嗯， 哎，当心 啊， 这木头楼梯窄。这几天好像没见着他呀。 哦， 我是晚上10点钟来睡一觉，早上他们一上班我就走了。 啊， 好，这是经理办公室 啊， 这是会计室。 哦， 这是， 哎，会计室门上的钥匙你有吗？ 我没有。 啊，哎，小张。 啊。 那串钥匙带着吗？ 带着。 来试一下。 好的。 哎，你们有钥匙？ 走，进去。 走。 小张。 啊。 再试一下保险柜的钥匙。 好。 哎，803。 嗯。 我把修配站的站长找来了。 哦。哦。你就是修配站的站长？ 是的。什么事？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是在值班吗？ 是的，是的。 啊， 有什么事吗？ 于爱水是你们站的吗？ 哦，带鱼啊。 对， 是我们站的，我就是顶他的班。他怎么了？ 他参加赌博，你知道吗？ 知道，知道啊。 嗯。 803。 啊， 会计室里没有发现保险柜。 哦， 怎么？带鱼为了赌博偷了保险柜的钱？ 嗯。你怎么会知道他偷了钱？ 哦，不是不是，我不知道。昨天上午 经理叫我派车把会计室的保险柜拉出去弃割。 啊， 他说会计死了，没有钥匙，里面有什么东西不知道。 谁拉的？拉到哪儿去了？ 是我拉的，拉到西区修船厂去了。 哦，刘队长，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志娟说过一句话，他说他的保险柜里锁着一些人的秘密。 秘密？ 他真希望有一天这保险柜变成一颗炸弹，把这些人统统炸死。 那保险柜里的东西呢？ 我不知道，我把保险柜拖到那儿，经理就叫我回来了。他叫我对黛玉赌钱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 小张， 啊， 带上钥匙，让站长给你带路，立即去修船厂追查保险柜。 是，站长，走吧。 山西老黄，你们马上到金之城的家里抓人，他很有可能脱逃，有什么情况马上联系。 是 是。 等一下啊，把梁医生带上，你们到达以后用车把他送到剑雨顿的编辑部，交给梁达，请他暂时照料。 情况的发展超出了当初的预料，八零三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在思索着是哪一步失误造成了目前被动的局面。不能不承认凶手是狡猾的，在现场和死者的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想到这儿，八零三愤怒地砸开了经理室锁着的门。他刚走进经理室，突然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 老师傅，老师傅， 来了来了来了，什么事儿啊？ 你来接个电话。 好， 别忙。如果是你们经理，他会问你公司里有什么事，你就说没有，就你一个人，听懂了吗？ 懂了。 好，接电话。 喂。喂喂，我是老张了。你是经理吗？我很好啊。公司里没有人，就我一个人。对，你快来快来吧。啊，喂喂喂喂，他挂了。 这个老狐狸。 八零三，保险柜找到了。 好。 我用内穿钥匙打开了锁，证实是耿志娟使用的。但是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了。 啊，谁拿了？ 修船厂的人说昨天下午金之城等在那里。 金之城？ 对，让他们从底部把保险柜割开，然后把账册单据全带走了。 八零三 啊， 我们扑了个空啊。 哦， 没有抓到金之城。他老婆说昨天晚上他根本没有回去。 没回去？ 现在小沈留在那继续监视，我特地赶回来报告。 老黄，我们晚了一步。 是啊， 金志成已经感到了威胁，做了许多准备。 这个情况我也没有预计到。当时是发现了黛玉这个突破口，而放松了对单位里的调查。 是啊， 我是有责任的。 不，先不谈这些，对下一步你有什么想法？ 如果他老婆说的是真话，那他会躲到哪儿去呢？ 是啊， 是不是已经逃出上海了？ 至少到今天早上他还没有离开上海。他刚才还打了个电话来。 哦， 他想探探风声，一听那老头说话的口气不对，马上就挂了，他不会再到这儿来了。我现在要回去汇报，请求上级指示。 好，我留在这儿，马上召集公司人员会议。 好， 让大家来提供线索，有情况马上联系。 就这样。 八零三向上级做了汇报，对此有关领导做了紧急部署，封锁了所有的车站、码头、机场，连各出租汽车公司也都发出了紧急协查通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然而金之城的去向仍然不明。八零三在下午4点又赶回公司，遗憾的是老黄这里也没有什么新的进展。沈西布置了留守人员以后，在下午5点也来到公司。这时候天果然下起了大雨。 八零三， 嗯， 在金之城的家里，没有找到那包账册单据，但是他老婆说，他昨天早晨临出门的时候含含糊糊地说，说不定今天出门就回不来了。 回不来了？ 说如果有人跟他过不去，他是不会让他们活捉的，大不了给他们一具尸体。 哦， 后来果真一夜没有回来。 嗯， 他老婆说他没有多带衣服，也没有多带现金。 下午6点钟，天色暗下来了，雨也下得更大了，但是金之城仍然不知去向。这时候女记者梁达冒着雨急匆匆地赶到了大兴公司。 803， 梁达，你怎么来了？梁国斌呢？ 我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梁国斌到我那儿以后 怎么样？ 一直神情恍惚 啊， 他不吃不喝。到了傍晚，我想给他做点面条， 嗯， 再上街买点熟食，可我出去不到半小时， 嗯， 回到宿舍一看，他人没了。 哦， 只留下了一张纸条，你看。 嗯，我走了，既然我不能为耿志娟报仇，我就要跟他在一起，赎回我的罪孽。 803，他会不会自杀了？ 什么？ 嗯， 现在让我们大家都冷静一下。由于今天早晨我们晚了一步，没有抓到金之城，我们不妨站在他的角度想一下，有哪些出路。一是自首，二是逃跑，三是自杀，还有就是继续躲在什么地方。啊，自首我们不去谈了，逃跑完全有可能。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人海茫茫，有这么一个人想离开上海太容易了。那就只能在未来的一个什么时间才能发现新的线索。那么只剩下自杀和躲下去两条路。我认为他有可能想自杀。 嗯，听了他老婆讲的话，我也有这个看法。 803。 嗯，梁达，你想到了什么？ 哦，对不起，我一直在想，我表哥是不是已经自杀了？ 嗯，那你想一想，他可能会到哪儿去自杀呢？ 他， 嗯， 他，哎，投江。 好，我们再想想，如果金之城也想自杀，他会上哪儿去呢？ 梁国斌可能到他妻子被害的地方去。 嗯， 那金之城会不会到他害过人的地方去呢？ 对，这就是我现在的推论。处留守人员，沈西、小黄、老张立即出发到长江口去。 是。 又是一个风雨之夜，又是这条笔直的大道。803和他的战友们乘着汽车疾驰而去。那么这时候的长江口究竟有没有人想自杀呢？的确有，这个人就是梁国斌。他在风雨中走了很久，最后疲惫地爬上了江边大堤。 志娟，我来向你赎罪来了，志娟。 正当梁国斌向堤下走去的时候，突然借着江中航标灯一闪一闪的光亮，他看见一个黑影从另一头走来。他不由地停下了脚步，那黑影越走越近，越走越近，终于在几步外的地方停住了。他们俩在黑暗里对视了很久，还是那个黑影先开了口。 谁？你是谁啊？ 你是人还是？ 这么晚了，你冒着大雨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不干什么。 你是不是想自杀？嗯， 自杀，我是不想活了。 不想活了？活着好，活着多好啊，干嘛不想活呢？ 我是不能活了，才到这儿来啊。 那，你也是来自杀？ 不错，没想到吧？我们临到最后，在这儿还能交上朋友 啊！哎，交朋友，这可真是生死之交啊！ 是啊，哎，是啊。我说老弟 啊， 你为什么要自杀？ 我是因为妻子死了。 哦，你是殉情啊？ 啊， 梁山伯祝英台，那不值得。老婆死了，可以再找一个吗？ 啊，不，我对不起他，是我对他不好。 啊，那你是自愿来赎罪的？ 哎，是，我是自愿。 哎，我可就不同了，我是被逼得走投无路，非死不可。 你怎么了？ 我是害死了一个人，活不成了。老弟， 啊， 你准备好了吗？ 我还没有准备好。 孬种，想活就回去，活不成就干脆点。来，过来，帮着我拿这些东西，一起走下去。到了江边儿，往江里一跳，趁着退潮，就什么都不想了。你过来， 啊，不， 拿着。 这是什么东西？怎么这么沉呢？你带这些东西干什么？ 妈的，就是这包东西，他要了我的命。来，你不是怕吗？来，我给你绑在腰里，这样你就扶不上来了。 你不，你放开，你快告诉我，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我怎么摸着是一本一本的书啊？ 书 啊。 对，是书，是数学书。好了，不会掉下来了，走吧。 不， 走。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 你 不想死了？ 不，我不是不想死，我只是想，我想在临死之前知道你的名字，我好永远记住你。 好。既然咱们是生死之交， 啊， 我就告诉你，我叫金之城。 金之城 啊， 你就是金之城啊。 不过从现在开始， 啊， 你就是金之城了。 不， 我的工作证放在了你的口袋里， 放开我。 那些账册也都绑在了你的身上。 不放开。 等到他们有一天把你捞上来，那你就是金之城早已畏罪自杀。 不， 你给我下去吧。 放开我， 你这个替死鬼。 不，金之城，你这个杀人犯，你放开。你知道我是谁吧？ 你是谁？ 我是耿志娟的丈夫，我叫梁国斌。 啊， 你今天又想害死我？我今天跟你拼了！ 你就是耿志娟的丈夫， 你这个 那就更好了，你就陪着他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吧。你给我下去！ 你这个恶魔！ 我已经杀过一个人了，再杀一次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哎呀， 放开我！ 哎呀， 来人呐，快抓杀人犯呐！ 你喊吧，你就是喊破了嗓子也没有人听见。 金志成，你这个恶魔，我跟你拼了！ 梁国斌死死地抓住金志成，两个人扭打在一起，从堤上打到堤下，又从堤下打到水中。梁国斌毕竟是个文弱书生， 渐渐的有些招架不住了，金之成便拼命地把他的头摁入水中。正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803他们及时赶到了江边，救起了梁国斌，抓住了金之成。几天之后，梁达约803在江边的一个公园见了面。 803，我们家里人都让我来向你表示感谢 啊。 要不是你们，不仅我表嫂被害的案子破不了，恐怕连我表哥的命也要送了。 哎，这个案子说实在的，我走了一段弯路，那就是在你表哥报案之后，我应该立即控制死者所在单位。 但是当时我表哥身上也有疑点呢。 但无论如何，我不应该遗漏死者单位这方面。 别这么说，一个人不可能事事都考虑得100%的周到。 可事情总是越完美越好啊。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要我说，100%的完美就不可爱了。 哦，你看问题还真特别啊。 哎，金之成全交代了吗？ 全交代了。 哦， 因为人证物证都在，他无法再抵赖了。 嗯。 哎，你表嫂是个了不起的人呐。20号那天下班后，他找金之成当面解除了他贪污受贿吃回扣等等许多问题。 嗯。 到了6点钟，耿志娟又饿又累，金志成装着给他倒一杯糖开水，在里面放进了从南方带回的进口安眠药。 我的表嫂真傻，她应该去检举啊。 这就又要说到你表哥了，是他没有能帮助耿志娟。 你怎么了，803？ 啊，没什么，没什么。梁达， 嗯， 我突然想到，亲人之间是应该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 是啊。 播送的是《风雨之夜》第5集《狭路相逢》，公安顾问张敏芳，文学编辑祖文忠，录音合成柯莹莹，音乐录音田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叶，主题歌演唱李维敏，拟音苏东升，剧务张福演，剧中人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熙演播，梁国兵由程玉珠演播，金之成由雷长喜演播，老黄由王肖兵演播，看门老头由刘明根演播，修配站站长由顾邦俊演播，梁达由江玉林演播，小张由西慧华演播，解说丁建华。 听众朋友，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